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小燕，配音演员燕姬轩。简爱它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那么这里面牵扯到了人的价值，它是尊严加爱的这样一种纠结的探讨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情节和内心的复杂的争斗的那种描写，我觉得确实是不愧为世界名著。这个时代呢又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我们再一次的去触摸或者拥抱这个世界名著，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灵魂的洗礼，让我们再一次的反思啊，我们人在面对竞争哈，面对爱情，面对尊严，面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更深刻的理解人生。好，接下来请您收听简爱演播的片段。 我穿过过道的时候，洛切斯特先生来了。 在房间里你干嘛不来和我谈话呢？ 我很忙，我不想打扰您。 我发现你比以前苍白多了，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那么抑郁呢？再说几句话就要把你引哭了，看看看看，眼泪已经在眼眶里闪动了，我一定要弄明白。好吧，今晚我让你走，但是只要我的客人在这儿，我希望你每晚都到休息室去，这是我的愿望。 那些日子和我头3个月度过的单调寂寞的日子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告诉过你，我已经学会了爱若切斯特先生，虽然我发现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一位高贵的小姐占据了，他不久肯定要和这位小姐结婚，可是我还是不能不爱他。我看得出他是为了那位小姐的门第，也许是政治上的原因才打算娶她的，而那位小姐是为了洛切斯特先生的财富，他们门当户对。但是我看得出洛切斯特先生没有把爱情完全献给他，这就是让我心烦意乱的根源。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淑颖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直播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啊，说说北京和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 嗯， 先来看看北京，未来几天啊，也就是今天到周末呢，北京地区呢，主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没有什么降雨，也没有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所以说呢，气温从今天开始啊，就会缓慢的回升。今天呢比昨天要高一度，明天呢比今天还要高一度，也就是到周末啊，每天呢都会高个这个一两度，到本周日呢最高气温就可以上升到22度左右。 嗯，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9到10度，所以说本周啊未来几天呢，北京地区的天气还是比较适宜安排出行啊，安排户外活动的。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在亚洲呢，未来的3-4天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有小到中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岛呢，各个岛屿啊有这个小雨或者是小雨加雪天气。那么在印度半岛的西南部和东北部，还有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地区，的多个地方呢，大部分地区会有这个小到中雨。 嗯， 其中啊，印度半岛的东北部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呢比较明显一点，目前来看呢是大雨或者是大到暴雨。那么在欧洲呢，未来几天啊，西欧和北欧的大部分地区，会有小的雨雪天气，以小的小雨或者是小雪、小雨加雪为主。 嗯， 那么在东欧和南欧的部分地区呢，主要是小雨或者是小到中雨。那么在北美洲呢，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的东部，未来的2-3天呢，会有雨雪天气，也是小的雨雪为主。而在美国的中南部还有墨西哥和古巴地区有小到中雨天气，其中呢在美国的东南部和墨西哥的北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未来几天在南美洲北部也多为是晴好天气，但在南美洲的南部呢阴雨天气比较多，降雨比较频繁，一般呢都是小到中雨。 嗯， 在大洋洲呢，未来的3到4天啊，新西兰的南部还有澳大利亚的东部部分地区呢会有小到中雨，不局地呢会有大雨。 嗯， 非洲这几天总体来讲还都不错，没有明显的降雨。从这个天气趋势来看吧，未来几天世界上天气啊雨雪天气还是比较多的。 嗯， 相比较而言呢，非洲天气还是相对好一点。总体来讲吧，这个应该来讲那个雨雪天气对大家出行游玩了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请咱们听这个计划出游的朋友还是多关注这个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 嗯， 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黄老师。我们还是提醒错峰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在出行之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午后的1: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 大家下午好，我是戴毅，今天来代班。 大一今天来大班的时候遇上我们的环球趣闻录了。 哎， 本来这个时间应该是做一个小小调整的，因为昨天是环球趣闻录的时间， 嗯， 也请假理由来的比较晚啊。 哎，没关系，对我来说正好，因为我还有几天年假没有休，在2018年结束之前，我大概还有85天的时间可以考量一下，我会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把我的年假浪费掉。 嗯，这是赤裸裸的炫耀吗？ 对你来说是炫耀， 伤害指数比较高啊。刚刚过完我们的这个假期之后，可能很多朋友有错峰出行的打算。那如果我们在今天介绍的这些地方，介绍的这些异闻趣事所发生的目的地， 嗯， 对你也有致命吸引力的话，那可能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请假理由。 没错， 来，我们在今天环球趣闻录一开始呢，首先要步入的是，哎，一个白茫茫的世界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冷，可能昨天我们也听到，在京郊部分地方呢有雪花飘落。 对， 但是对于咱们来讲，冬天还远嘛，这刚刚步入深秋。 而且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黄淑云老师也说到了哈，这个其实过两天气温会有一个小步的回升。 嗯， 金秋十月的大好时光，正好是阳光灿烂的季节啊，还可以说有一段时间才会进入到真正的冬天。 嗯，但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在今天趣闻录的一开始就要进入冬天的感觉了。熟悉吧这段大提琴，这是来自日本电影当中的一段音乐。我们要说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日本北海道。每年冬天很多人都喜欢滑雪滑冰，亲近冰雪的世界，有些人甚至是要入住一些主题酒店，叫做冰雪酒店。日本北海道就有这样一家，日本的名字都非常的具有日本的那个趣味啊，它叫做冰之酒店， 就是极简。你会发现如果它翻译成英文的话，可能就是 Ice Hotel。 嗯， 很简， 欧洲就那么叫是吧。到了日本就是冰之酒店。冰之酒店呢就坐落在北海道中央著名的新村度假村内，每年的一二月份，那儿的最低温度降到了-30°C。度假村会建起冰之商店、冰之餐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冰之酒店。这个酒店的客房半径呢，据说是一个8.5米的圆顶小屋啊，从墙壁到屋顶，从桌椅到睡的床，全都是由冰制成的。酒店呢还提供保暖性很好的睡袋，大家不用担心你在这个冰床上睡不着， 嗯， 啊，跟那个杨过练功似的。 酒店呢是有露天的温泉，温泉池外呢是晶莹剔透，在灯光照明下流光溢彩的冰雪世界，你可以想象一下。 嗯， 外围呢是大片的树林，然后呢泡完热汤之后，你可以穿上防寒服，可以在冰椅上休息小憩一会儿，点上一杯热饮或者喝上一些酒水，发发呆啊，跟朋友聊聊天，可以是一个很不错的休闲体验。 嗯，听起来特别像是一个音乐节目。 我尽量找到旅游的感觉啊。嗯， 音乐和旅游密不可分啊。嗯，北海道我们知道这个每年冬天它会吸引大量的滑雪的游客，包括要找那个冷的感觉的朋友们。北海道的低温天气呢据说持续时间不会像大家想象那么长，所以呢冰之酒店的入住时间它也比我们往往提到的北欧的某一些冰酒店它要短得多。 哦，有多短呢？ 它仅仅限在1月19号到2月28号，你看非常短了吧？ 也就是 一个多月 的时间哦。嗯，想要去那儿要提前定位啊，要定 房间。刚好遇上咱们跨年呢。 嗯， 咱们跨春节。 对，跨春节， 嗯， 那一定是相当热门的地方了。 这个度假村里面有设施齐全的滑雪场，花样众多的雪地游戏，还有知名的叫冰之教堂啊。这个除了北海道之外呢，瑞士著名的滑雪区塞尔马特，还有加拿大的魁北克的那边呢，都会有相应主题的冰雪酒店。有没有朋友住过冰酒店？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每年都会提到这些冰酒店啊，还有冰雪酒店，从来没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讲过他住冰酒店的经历。我们那么多达人都没有讲过。 哎，还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确实像入住这样的冰酒店可能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去计划这样一趟旅行和一个体验，同时呢可能这些酒店的所预留的时间或者可以给客人们去体验的这个预定的位子也比较少。 嗯，你是怕冷的人还是怕热的人？ 我其实是怕 又怕冷又怕热。 体质太差了。 基本上大家都这样。 哎，我其实还真挺怕冷的，所以我一般不太会有这样一种主动。对，不会太主动去体验这样冰之酒店。 嗯，免费去一趟也行啊。 那就另说了。 日本北海道冰酒店是不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啊深秋季节也会吸引你要计划一下冬天的出行呢？ 嗯， 今天环球趣闻录我们还在继续，听一听如果北海道不是你的第一选择的话，接下来的英国这家餐厅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吸引你 去打开你的味蕾呢？ 我觉得很多人如果是属于吃货一类的话，他一定会因为一趟美食之旅展开他的旅程。 你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是袁一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他的菜。 是吗？ 吃货嘛， 就一定要把，而且一定要体验每个国家不同的米其林餐厅，是吗？ 我实力很强啊。获得米其林的这个星级评定，肯定是很多餐厅梦寐以求的，对吧？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餐饮界的荣誉。但是呢，我们要说的这家餐厅呢，这个刚好它的想法相反啊，连续七年已经保持了米其林一星标准的英国餐厅，一星算是最基础的，是吧？而我们知道它在往上走啊，三星就是 三星是顶级的了哈，那就一星是基础的了。 一星这个英国餐厅叫棋盘格，听起来很像那个下国际象棋那个棋盘哈。 我想到的是九宫格。 哦，你还想火锅呢是吧？ 这不是说吃的吗？ 这个棋盘格餐厅啊，他们的经营者跟大家想法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他们跟记者说，说为了顾全我们的家庭，我们将放弃所获得的米其林一颗星，改变我们的餐厅风格和经营的方向。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为了某一种理由就会拒绝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法呢？ 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餐厅的合伙人斯特凡伯里萨拉弗朗西斯和凯瑟琳弗朗西斯姐妹通过他们餐厅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公布了这个消息。他们的原话是这么讲的，我们通过大胆并且有些恐惧，令人激动又或许是疯狂的决定，离开我们米其林星级的根源。这是直译过来的话，大家听不懂啊。我刚才在前面讲那个话，就是为了我们的某一种理由，我要放弃米其林的这个荣誉，这才是我们翻译过来的意义。 我觉得他是在想说，就是既然我们在活着，我就要体验不同的感受。就之前这种米其林一星餐厅的感觉我已经腻歪了。我需要找一种不同的经营餐厅的理念，或者更多的不同的一种体验。 老字号我腻歪了，我要创新的。 这够大胆的，这个创新够大胆的。 这三名合伙人，刚才我念到他们的名字啊，他们自称是法国人和农夫女儿。他们融合风格的背景呢和经历，都是棋盘格成功奠定基础的一方面。那么自从2011年以来呢，他们连续获得了米其林美食指南一星的评级。这个凯瑟琳他说啊，他们的这个决定就是放弃米其林一星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能让伯里也就是其中一位啊，有更多自由工作的时间。而刚才那两姐妹弗兰西斯两姐妹呢，他们也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人。有了荣誉就有了更多的责任。怎么说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他可能觉得如果要保持这个米其林一星的这个评定标准的话，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老加班你谁受得了啊。 对， 是 还是想回归家庭一下。 从今年的11月中旬开始，位于因为我们刚才提的英国啊，在哪儿呢，在威尔士蒙哥马利郡，这个棋盘格餐厅就要改名字了， 改名成棋盘格食物储藏间。 你像个餐厅的名字吗？ 不太像。 不像了吧， 像小卖部后面的储藏室 是吧。转型经营，届时呢这个餐厅主要由弗朗西斯姐妹来接手。刚才提到的其中一位合伙人伯里呢就不再掌厨了。你说这个米其林是发给谁的，对吧？ 对， 就应该是给厨师的嘛。 对，给主 厨师都不干了。这营业期间呢，餐厅只提供早餐、午饭、咖啡、茶点，越来越不像米其林了啊。然后晚餐时段不营业。他们说了，他们家里呢有五个孩子，在家庭当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夜晚能长时间在家里，他们觉得这感觉真棒。 所以你会发现，我有时候特别羡慕外国人，他们会更加懂得生活，而不完全考虑生存的压力。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绕口？ 不是，就觉得腰不疼。 那获得了米其林星级评定，虽然是不少餐厅经营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获评之后维持餐厅的水准压力不小。先前已经有至少两名厨师因此放弃已获得已经获评的米其林之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很多哇，这餐厅获得这样一个殊荣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也是在考量，我到底是为了这个获取这样一个殊荣而放弃我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更重要，还是获得这个荣誉更重要。 可以想一想，这是不是美食界的围城呢？是吧？ 也许他想透了之后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说不是一种束缚。得了他无所谓。 但是永远都是这样的，那在你没有得到之前， 你很想得到他， 你没有那样的心境，没有那样的想法。 对， 好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英国的一家米其林餐厅评定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其实他已经不再拥有这个米其林一星的星级的标准。不过呢，我相信可能有了这样一个解释，有了这样一个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 公布的消息，或许还有更多的人愿意去看一看， 哎， 是吧？ 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会儿不再需要说穿着西装、穿着礼服才可以进去， 嗯， 我可以穿着夹脚拖鞋进去了，可不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穿着 人字拖是吧？ 对，人字拖， 人字拖， 对 啊。好，我们刚才说到吃的东西，吃对于各位来讲既是享受又是负担。我经常跟我们这个同事说，我说这个每天啊几顿饭啊，一到时间就得吃饭，这事儿对我来说确实负担啊。那怎么吃不胖也是负担。 吃饭对你来说就是把你就是我觉得家里边给你做饭的人才有压力， 嗯、 就怎么做都体验不出来它的价值。 嗯嗯， 是吧？ 就是这饭吃到哪儿去了呢？没良心，不长肉。 但是 相反，有很多朋友可能在乎的是越吃是越胖、 嗯， 都不敢吃。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就是给减肥的朋友们一点点启示吧。 哎， 说西班牙有一个小镇上的居民，他们决定要集体减肥，减多少斤呢？嗯，你听过的，大家有没有就是减肥的目标的？一般多少斤？就是十斤， 哎，十斤，五斤可能是一个坎儿，十斤吧，十斤可能是一个， 十斤就是天花板了吧。 那也不一定，要是如果真的是很肥胖的人，可能大概有三四十斤也有减下来的。 我们知道邓超这回为了电影是减了几十斤， 对对对 啊。但是如果一个普通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运动啊或者节食啊能够减肥减到五斤以上十斤的话，那确实很了不起了， 这整个人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来，我们听听西班牙小镇上的居民是不是完全变了啊、 嗯、 他们打算在两年之内要减重10万公斤。 这一共有多少人啊？减十万公斤赘肉、啊、 一下就点题了啊！其实人家是总共要减去10万公斤，10万公斤呢？你就刚才问了，你说多少人呢？我们来看看西班牙的这个小镇，叫它在加利西亚省叫纳隆镇。它今年年初就定下了一个全民减重目标，截至到2020年初，小镇居民要甩掉10万公斤的赘肉。 哎， 10万公斤是什么概念？ 这个主意最先是由谁来发起的？肯定不是这个小镇居民们一拍脑门出现的，对不对、 哎、这个事儿呢大家集思广益嘛、 嗯、 啊，这项活动是由当地的医生发起的，医生受不了了估计。 主要是可能小镇居民找他看病实在是太多病是因为肥 胖 引起 的、 嗯、 对，为这参加者、啊、量身定制了食谱和锻炼的计划，这都是医生弄的啊。 哎， 镇长和议员们在今年一月开活动这个开启的仪式上呢，就当众上了体重秤来称重，他们表示支持这个活动。那西班牙心脏病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我们知道西班牙可能也是一个啊饱受肥胖这个压力啊肥胖来祸害的这么一个地方哈、啊。他们以美食著称的加利西亚省就是这个国家超重人口最多的省。 他们超爱吃火腿，你想一年吃掉多少个腿啊？ 嗯 嗯，以美食著称的加利西亚省是西班牙人超重人口最多的省份，刚刚已经说到了哈。那按照纳隆镇这项活动发起者之一家庭医生卡洛斯皮涅罗的说法呢、 嗯、 纳隆人口不过4万出头，但是有9000人超重，3000人肥胖，所以呢当地呢临海多雨，意味着人们会经常待在家里面，这是一个自然气候引起的一个肥胖的一个先决条件。 嗯， 然后呢同时待在家里还闲不住，还要免不了大吃大口吃肉大快朵颐，所以现阶段的小镇超过4000人已经参加了这一次的减重活动。 这是说这个关键地方， 内因和外因， 4000人， 嗯， 10万公斤，4000人的减重的一计划、 嗯嗯、 啊。他们经常去镇上健康中心去称他们体重，据说有些人是不敢称的，是吧？不敢上秤的， 就是上秤之后那个指针过不去了，就是称不出来你实际体重。 还有好多人是害怕看见数字，是吧？ 嗯、 就是自欺欺人，我没不知道，不知道多少重。其中有一位呢，他称重的时候开心的说：“3月份我体重是82公斤，现在已经70公斤了，这是非常厉害了啊， 很厉害。” 这是一位女性啊。还有一位男性罗德里格斯，现年55岁，每天花1个半小时来散步或者是做体操运动呢，让他初尝到了甜头，腿不太疼了。他打算每个周五还要去跳舞。 嗯， 那目前呢，这个镇上18家饭馆都提供了更健康的饭菜。 你想，除了说医生给制定一些合理的膳食计划之外，也要有当地的餐馆配合呀，对吧？ 怎么配合？就刚才你说了，嗯、这个肉不能那么无节制的吃，是吧？ 盐要少放。 还有，对，还有。要以鱼来代替各种的红肉， 哎，没错，白肉代替红肉。 对， 当地的小学也参加这样的一个减重活动了，也是鼓励学生们多运动，多吃水果蔬菜。而学校呢，是每天安排学生运动1小时以上，提倡他们多走路、骑自行车或者滑板车上下学。同时呢，校方还在校园墙壁上写下了“爱上水果”的标语，每天上午呢都会给学生们加餐发水果。 这个我可以学习一下，我平时这个水果就是 吃太少， 您不给包好了我们吃。 主要是还是太忙 太懒， 手都被占着，要么被这个文字稿件占着，要么被这鼠标占着。 哎呦，这太贴心了。这以后爆水果的任务就交给大家了，哎， 交给这工作工位旁边周围的同事们。 其中我们看到镇上的一位，他也讲到啊，说他们没有直接和孩子们谈论体重的事情啊，以免孩子们过度的关注体重。 嗯， 你说这个他们想的是周到啊，嗯，就是一方面要把这个事情进行到底，一方面呢又不能把心理压力给过大。 嗯， 尤其小孩 就是在战术上重视他，但是在这个实操方面 战略上， 战略上 要藐视他。 对对对， 是吧啊。在他的眼中，在这个倡导者的眼中，说减重不是唯一的目的啊，他希望居民们呢能够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和慢性疾病说再见。 嗯， 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想到说，他们说要富态一点啊，显得有福气。 嗯， 但是如果超过一个标准之后，各种麻烦接踵而至啊。 嗯 啊，这个高是吧？ 对，三高，哎。所以很多人说这也是富贵病嘛。 嗨，还说呢？所以十万公斤的这个目标，在西班牙看来，他们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应该在2020年两年以后， 而且我想 达到 4000人也不是所有的小镇居民都参加。如果说唤起更多人想要加入到减重行列，可能10万公斤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个事儿。 你认为是生活习惯让人变胖，还是基因决定了胖瘦？ 我觉得还是生活习惯占的比重大一些。 那为什么在有些人身上就显示不出来呢？你看看我。 哎呀，这个不要夸嘴太早啊！ 就是没到年纪是吧？ 对，我很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啊 啊！注意身体，保护健康。 没有想到啊，所以大家如果关注在某一个世界的旅游目的地啊，比如说西班牙这样的地方，你要去旅行的话，我觉得大家作为游客也得要记住一点，就是叫迈开腿，管住嘴。 你会发现很多人平时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可能每天走不了几千步，但是一旦出去玩的时候，迅速登顶朋友圈里的那个步数排行榜的前几名，几万步起跳。 哎，家里那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这个确实平常大门都不出，一出去就几万步。 没办法，为了工作呀，生存压力。好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你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一部电影，名字叫《超大号美人》。 啊， 知道那电影吗？就是其实不论你的身材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自信。 对， 嗯， 胖也有胖的美。 我们听听这首歌，结束今天上半时段的黄金旅行家旅行趣闻录。我们在稍后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分享世界各地的奇闻异事。 待会儿见。 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尽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乐，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哎，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戴毅。 今天虽然是周三，咱们过的这个节后呢，就稍微的有点小调整啊。 哎， 今天是环球趣闻录的时间，欢迎戴毅啊，跟我们在旅途当中来找那些奇闻异事。 嗯， 戴毅 带你找奇闻 异 事。 对， 其实是我来想寻找一些奇闻异事，这样的话呢，也能给我就接下来还有可能余下的一些假期一些灵感。 对对对，音乐节目太枯燥了。 啊，真的是，你知道吗？一个人跟自己说话的感觉跟两 个 人对话不一样。 是，有时候换一个感觉，新鲜一点。 哎，是的。 你看我是不是挺新鲜的？ 新鲜都有点糊巴了。但确实说对了，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每天生活，你会发现有些人觉得很枯燥、很乏味，就是因为他不太知道给自己生活。 墨守成规，有的时候就那么一套一套啊。 对，他需要给自己找一些新鲜感，哪怕今天看了一本不一样的书，或者今天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都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新鲜感。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走不一样的路，不寻常的路啊！来看一看印度，我们在下半时段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到印度去逛逛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有趣了， 其实 要跟我们人体器官很重要的。 真的是，我说的印度博物馆，好像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方面的东西。 哎，没错。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印度的一家博物馆，它的名字叫大脑博物馆啊。 而且更邀请你来触摸人脑，这个感觉是不是很吓人？ 沉默的羔羊。 不，你会觉得学医的人可能会很想去体验一下，就是刚开始刚进入到学医领域，大学学医的学生们。 对，一般要是经常做这工作就烦了，是吧？ 就不想看了。 哎，我们说印度的第一家大脑博物馆还真的已经对外开放了。 嗯， 他们的国立精神卫生与神经科学研究所对外开放，这就是大脑博物馆它的原型。 嗯， 他们会让更多人看见，甚至是触摸到 大脑这个人体很重要的器官。 对，这个研究所呢是位于南部城市的班加罗尔，展品呢不仅有大脑切片，还有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完整大脑。我觉得去这儿人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有心理建设才行。 对对对，部分大脑呢来自于阿尔兹海默氏症、 嗯、 帕金森病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患者， 嗯， 部分来自于大出血等伤患。其实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标本， 哎，这其实也让我们对于这个脑子方面的一些病症有了一些了解。 嗯嗯，这个研究人员啊会带领着游客参观，而且呢会鼓励游客，你要去触碰甚至是捧起他们的这些标本。但是我觉得这个捧起来也不是说你直接捞起来是吧，你得隔着瓶子嘛是吧、 啊、 越说越像那恐怖片了、啊、 真的是。 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他就表示说，鼓励游客捧起大脑其实是有目的的、 嗯、 是为了让大家揭开大脑的神秘面纱啊。那除了这大脑之外呢，哎，不要老是讲着大脑啊， 嗯， 回路太多。除了人脑之外，研究所还会展示人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啊，你比如说肺呀、胰脏啊，什么肾脏啊、心脏啊、声带啊、声带啊， 嗯， 这个 还有颅骨， 嗯，颅骨，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趟就是很重口味的博物馆之旅。 对，幸亏大家都吃过了，是吧？声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可以给咱们来看一看， 哎、就是 到底为什么我跟你的声音是 不一样的， 如此不同。对， 对， 可以从我们其实理论上都知道啊，他说这个声带的厚啊、薄啊等等等等，可以来，比如说那个闭合度大小啊， 嗯， 但是你没有见过。你不知道到底是构造是什么样的、 嗯、对，这很有意思，就我很想看看其实声带具体长什么样。 我照镜子的时候我每次都想啊张大嘴看一看。 但为什么你说到时候我想要是那个鸭舌头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你胃口还这么好呢？要辣的吗？ 微辣就是。 哎呀我的天哪。 好， 我还没跟你说呢，我每次张大嘴看镜子的时候只能看见扁桃体，看不见声带。 哎，这如果说近期真的有可能会去到印度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哈、嗯、要去 国立精神卫生与神经科学研究所， 对， 叫大脑博物馆， 去看一下，去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感受一下、嗯、 来继续在旅途当中来找那些奇闻异事，看看这些目的地是否对你有吸引力。接下来咱们说到的一家旅馆啊，这个旅馆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数据调查，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有些结论呢我们俩刚才讨论说不太理解啊，我们来看看这家旅馆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查。这是主打欧洲市场的一家旅馆连锁酒店品牌、 嗯、 叫 Generator 旅社。这家旅社呢，他们调查显示说2015年以来啊，入住到他们这个品牌旗下旅馆的客人当中，独自旅行者的数量增加了 17%，而入住到德国柏林米特区他们这家旅馆的独自旅行者增长率为35%。这些数字可能听起来很枯燥，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也就是说独自旅行者在增加是吧、 嗯、 那么调查显示说，想要了解结识新城市当地人，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是促使大家抛开家人朋友独自旅行的决定性的原因。这个外国人在这一点上独立性是要 很强， 更强一些、 嗯、 啊，自信，想远离工作压力和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不必迁就他人，可以说走就走，这是独自旅行者数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而且我在想，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新闻，也是说现在北欧的很多人都喜欢独自居住，就包括现在像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很多人都是独自居住，可能在这一点上来说也是很多人独自出门旅行。 现代人的孤独， 哎，对，他愿意享受这样一种孤独感，同时他享受的原因当中就是像你说的不必迁就他人、 嗯、 同时呢有更多的自己独处的环境。 这是不是你一个人做节目的原因呢？ 被迫的，然后想 不必迁就他人。 从一开始是被蹂躏的，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其实我觉得两方面啊，你刚才你说的一个是愿意去享受，另外就是现代人不得已。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交空间你看起来好像都在手机上， 很丰富，但实际上关了手机之后 也确实只在手机里。 对 啊， 嗯，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这是说到独自旅行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他这个调查同时还显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他说意大利威尼斯是最受独自旅行者喜爱的欧洲城市。 哎，我在想说为什么那个地方是水城，难道说大家喜欢依水而居，然后在水边去思考？ 嗯，他一个人在水边多危险啊。 对呀，我也想着这多危险，万一一下没想好这扑通一下可怎么办呀？ 会游 会游泳。 接下来法国巴黎也是被列入到榜单当中，也就是说 受到独自旅行者喜爱。但是我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你说把巴黎列进去，那你同样在另外一份榜单当中，肯定也是蜜月情侣们最喜欢的，对吧？ 对， 最喜欢去的旅游目的地。 所以那不是找虐吗？一个人看着别人成双成对的时候，哎，心态特别好。 嗯嗯嗯，锻炼意志的好地方。 没错， 这家旅行社呢，应该是旅馆啊，他们在官网上介绍说，它的独特之处，你说他们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旅馆的特点啊，是说在于将豪华客房与独特的社会活动相结合，既能为喜欢安静的客人提供舒适的休息的场所，也能为志同道合的背包客们提供聚会或者是交流的空间。 所以说这个旅社的这个定位哈、啊，为这个客人的定位很有趣，他其实为两种类型的客人都准备好了。 嗯 嗯，喜欢安静的，同时也喜欢热闹的都有。嗯， 你有过独自旅行的经历？ 好像至今为止没有，就是我是一个挺缺乏安全的，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在旅行的路上热热闹闹的。 我刚才以为你要说我特别喜欢保护别人。 也可以这么说、 啊、照顾别人。 但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人多了一起热闹的感觉 啊， 嗯，更喜欢群居动物一起出行。 所以人跟人还是不一样啊、 嗯、 有独立性是件好事情，但是这个离群所居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保持一定的数量的社交，是吧、嗯、 当你想把一些好的和坏的跟人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嗯、哎，一个人好像确实稍微欠那么点意思、 嗯、 需要有个人跟你一起来分享， 有支撑。 嗯，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支撑一下，我们撑一把度假伞。 哎， 度假归来，对假期念念不忘，说的就是你们啊。你可以试着撑一把度假伞，这是英国一家公司推出的一款融入高科技含量的度假伞，让使用者感觉到啊，感觉到你在度假。 哎，怎么回事呢？说每当打开这个度假伞呢，伞内自带的灯泡会点亮，然后发出柔和的光线，同时呢，伞还会散发出像柑橘啊、白茉莉啊、淡的麝香的一些气味， 嗯， 很芬芳，让人仿佛置身在阳光灿烂的海边，或者是花香遍地的庄园。 这不就是骗自己吗？ 那这点香氛的人不就是为了骗自己吗？ 对，一样的道理啊。 对， 最为神奇的说，这把伞打开的时候会触发独特的一个叫微胶囊，释放一种号称能够触发回忆的平衡气味。 哦， 那是高科技啊， 这真高科技了。对， 这种气味呢，跟说其他有助于改善情绪的气味混合以后，让人即使在阴冷的天气当中，也不至于情绪太低落。越说越像英国了。是吧？ 还真的 阴冷的条件下， 哎，但是我觉得，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度假伞撑开的状态，就有点像它给你了一个仪式感的东西，开启了一个开关之后， 嗯、 你会自己把你想，比如想去往的地方，或者你想象的一种旅游记忆感、 嗯， 就在这个时刻释放出来， 嗯， 就帮助你模仿，仿佛你在度假一般的感受，挺好的。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尝试购买。 你去医院打一个麻醉剂，我估计。 那个持续力量太等。再说了，这是随时随刻在家里边就可以撑开的呀。 对的，合法的啊。 对。 说开发这个平衡气味的感官香氛专家啊，他有自己一套理论。 嗯。 他说，在储存和重温假期的这个回忆方面，感官他认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嗯。 而开发平衡气味呢，除了使用有安神、缓解焦虑、情绪效果的一些气味之外，他还加入了能够让人产生满足感的气味。 嗯。 这个值得探讨啊，什么样的气味能够让你，就刚才说，有这个 满足感。 满足感。有的气味呢，会让你觉得就是改善你的情绪。 嗯。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不一样 吧。有。像我就很喜欢闻。从泰国带回来的一种就是香茅草的味道，就那个草只要一让我闻到那个味道、 嗯、 我就仿佛整个人置身在东南亚国家，然后我就会觉得、 哦、这个回忆就来了， 对，那种感觉就会来，然后你就会觉得身心很轻松，然后情绪会很自然的就会变得好一些。 嗯，气味确实是有的时候它能很微妙的改变你的某一种心态啊。 哎，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特别爱闻什么气味呢，我追着那个就汽车闻。哎， 闻尾气的味道是吧？ 柴油车更好。 哎，我小的时候也好像闻到过。 有没有这种 有 特的癖好？ 但还好，我比你意识到这个还是有对身体有危害的。 还有人爱闻， 还是要少闻点。 过去放鞭炮的时候， 还有人喜欢闻医院的消毒水的味道。 这太可怕了！ 真的是很干净啊，那种消毒水的味道是干干净净的味道。 我一闻我就觉得疼。 看来是家里没有人，家里没有人这个在医院工作。 哎，对，有可能啊， 有可能 就是那种消毒八四消毒液是吧？ 还没有那么重，八四味太冲了。 我来回到刚才说的英国的这个度假伞的开发者啊，他们的公司主管说了，这个度假伞呢唤醒了感官的体验，能够延长人们对假期当中美好事物的记忆。现阶段，这个度假伞将在他们公司设在英国最潮湿地区的一些门店来限量供应，以便测试效果。说了半天，大家可能一下就 明白 感觉到了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对英国是最有用的，因为伞这个工具本来就是对英国最实用， 就是 是他们的标志， 挡风遮雨。确确实实，我想就是可能对像南方地区的一些朋友来说，也可以适当的感受一下哈。如果说真的是在网店上可以买到的时候，不妨可以去一些购买的平台，买一把这样的伞感受一下。但如果说它感官里面还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照片或者视频输入进去，能够在这个伞撑开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显现出来，那再完美不过了。我觉得 你们觉得这有点俗了吗？不是刚才还是说精神层面吗？ 还想象一下是吧？ 想象一下， 那我把这个回忆要落实了呀。 关键问题我觉得是要定制， 就这个人定制化的了吗？ 戴一要买这把伞，这个伞里面一定是有泰国带回来的香茅草的味道才可以是吧？ 没事，我可以有一个储藏 花儿香氛， 有一个那个可以倒精油的地儿进去就可以了。哎， 不下雨的时候咱们在浴室里把伞撑开。好了，我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时间关系只能到这里了。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错峰出行的朋友最近段时间要关注一下，因为世界上的这个天气变化在最近段时间还是比较剧烈一些。 对， 有些地方可能这个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雨雪的地方，注意临近的天气变化啊。我是张帆， 我是戴毅，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环球趣闻录，环球旅行家就到这里。接下来文艺广播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住在876，一会儿见。 某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据世界焦点，展房山风采，2018北京房山国际健康旅游季隆重举行，邂逅最美的秋天，尽在房山青龙湖。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